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三章《先前警卫》第十二集。 没想到那么多人主动提出来要接你， 卢平说，似乎读出了哈利的心思，两个嘴角微微动了动。 是啊是啊，越多越好， 穆迪闷闷不乐地说。 我们是你的警卫，报他。 现在就等一切平安的信号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发。 卢平说着，朝厨房窗外望了望。 大概还有十五分钟。 弄得真干净啊，这些麻瓜，是不是啊？ 那个姓唐克斯的女巫怀着极大的兴趣打量着厨房，说道： 我爸爸也是麻瓜出身，他是个典型的邋遢鬼。我想麻瓜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就像巫师一样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 对了， 他重新转向卢平， 发生了什么事？谁也不给我一点消息，伏地。 几个巫师嘴里发出古怪的嘘嘘声，德达洛迪哥的帽子又掉了下来。穆迪低吼道： 闭嘴！ 怎么了？ 哈利问。 在这里什么也不能说，太危险了， 穆迪说。那只正常的眼睛转向哈利，而那只魔眼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。 该死， 他恼火地说，举起一只手去掏魔眼。 老是掐住，自从那个卑鄙小人带过以后就出毛病了。 随着一声令人不适的吧唧声，就像从洗涤池里拔揣子一样，穆迪把魔眼掏了出来。 傅亚汉，你这样做怪叫人恶心的，你知道吧？ 唐克斯随意地说。 老家，给我一杯水，哈利。 穆迪要求道。哈利走到洗碗机前，拿出一只干净杯子，在水池边接满了清水，而那帮巫师仍然眼巴巴地注视着他。他们这样毫不留情地盯着他看，他开始有点恼怒了。 谢谢。 哈利把杯子递过去时，穆迪说。他把魔眼丢进水里，用手捅得它一沉一浮，那只眼睛嗖嗖地转动，挨个瞪着屋里的每个人。 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希望我能有360度的视野。 我们怎么去？我们要去的地方？ 哈利问。 骑扫帚， 卢平说。 只有这个办法，你年纪太小，还不能换移形，飞鹿网会遭到他们的监视。而如果启用一个未经批准的门钥匙，那要搭上我们的性命还不够呢。 莱姆斯说你飞得很出色。 金斯莱沙克尔用低沉的声音说。 他飞得棒极了， 卢平说。他看了看手表。 不管怎样，哈利，你最好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等信号一来我们就要上路。 我去帮帮你吧， 唐克斯欢快地说。他跟着哈利回到门厅，往楼上走去，一路兴趣盎然，充满好奇地东张西望。 这地方真好玩， 他说。 弄得也太干净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有点不自然了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 他们走进哈利的卧室，哈利把灯打开时，他说道。哈利的房间确实比家里其他地方乱得多，整整四天闭门不出，情绪恶劣，哈利根本没有心思收拾东西。他的大部分书都散落在地板上，因为他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把每本书都翻开看看，又随手扔到一边。海德威的笼子需要清理了，已经开始发出臭味。他的箱子敞开着，可以看见麻瓜衣服、巫师长袍在里面堆得乱七八糟，有的还散在周围的地板上。哈利开始把书一本本地捡起来，匆匆扔进箱子。唐克斯停在他打开的衣柜前，挑剔地照着柜门内侧的镜子。 知道吗？我觉得实际上紫罗兰色并不适合我。 他扯着一绺尖钉般的头发忧虑地说。 你说它是不是使我的脸显得太尖了点？ 哈利的视线越过一本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魁地奇球队望着他。 没错，是这样， 唐克斯果断地说。他紧紧地闭上眼睛， 脸上是一种紧张的表情，似乎在拼命回忆什么。一秒钟后，他的头发变成了泡泡糖般的粉红色。 你怎么办到的？ 哈利问，吃惊地望着他。这时他把眼睛睁开了。 我是个易容马格斯， 他说，重新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脑袋转来转去，从各个角度审视自己的头发。 也就是说，我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我的外貌。 他在镜子里看到身后的哈利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，便又补充道， 我天生就是，在奥罗培训时，我根本不用学习就得到了隐藏和伪装的最高分，这可真棒。 你是个奥罗？ 哈利有些佩服地问道。对于从霍格沃茨毕业以后的职业，他唯一考虑过的就是做一个专门逮捕黑巫师的奥罗。 是啊， 唐克斯显出很骄傲的样子说， 金斯莱也是，不过他的级别比我还要高一点，我是去年才取得资格的，潜行和跟踪这门课差点不及格，我总是笨手笨脚。你听见我们刚到楼下时我打碎那只盘子的声音了吗？ 能通过学习成为一个易容马克思吗？ 哈利问道。他直起身来，把收拾行李的事抛到了脑后。唐克斯轻轻地笑了。 我敢说你不反对有时候把你的伤疤藏起来吧？ 他的目光捕捉到哈利额头上的闪电型伤疤。 不反对，我巴不得呢。 哈利嘟囔着把脸转开了，他不喜欢别人盯着他伤疤。 哦，那你恐怕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了， 唐克斯说。 但易容马格斯非常稀罕，都是天生的，不是后天培养的，大多数巫师都需要用魔杖或药剂才能改变自己的外貌。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了，哈利，我们是来收拾行李的。 他望了望地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愧疚地说。 哦，是啊。 哈利说着又抓起几本书。 别犯傻了，可以快得多呢，让我来。收拾。 唐克斯大喊一声，同时用魔杖幅度很大地扫过地面。书、衣服、望远镜和天平纷纷飘到空中，杂乱无章地飞进了箱子。 不太整齐。 唐克斯说着走到箱子旁边，低头看了看里面乱糟糟的一堆。 我妈妈有一个诀窍，让东西自动归拢整齐，她还能让袜子自己叠起来呢，但我一直没弄清她是怎么做的，好像是迅速的一抖。 她满怀希望地抖了一下魔杖，哈利的一只袜子软绵绵地扭动了一下，又落回到箱子里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。 啊，算了， 唐克斯说，把箱子盖砰的一声合上了。 至少东西都进去了，那玩意儿也需要打扫了。 他用魔杖指着海德威的笼子， 清理一新。 几片羽毛和一些粪便顿时消失了。 这下子好点了，对这些家务活方面的咒语我一向不太在行。好了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干锅、扫帚。 哇，火弩箭。 他的目光落在哈利右手拿着的飞天扫帚上，眼睛顿时瞪大了。这是哈利的骄傲和欢乐，是小天狼星送给他的礼物，一把国际标准的飞天扫帚。 我骑的还是一把彗星260呢， 唐克斯羡慕地说。 啊，好了，魔杖还插在你的牛仔裤里，两边的屁股都还在。好吧，我们走，箱子移动。 哈利的箱子漂浮到离地面几英寸的高度，唐克斯像指挥家拿着指挥棒一样举着他的魔杖，让箱子在他们前面摇摇晃晃地飘过房间，飘出房门。他用左手拎着海德威的笼子，哈利拿着他的飞天扫帚跟着他下了楼梯。他们回到厨房时，穆迪已经把魔眼装上了，清洗过的眼睛转得飞快，哈利看了只觉得恶心想吐。金斯莱沙克尔和斯多吉波德摩在仔细研究微波炉，海斯加琼斯刚才在抽屉里东翻西翻，发现了一个消土豆器，现在正对着他哈哈大笑。卢平给德斯里家写了封信，正在封口。 太好了。 卢平抬头看到唐克斯和哈利走进来，说道， 大概还有一分钟，我们应该到外面的花园里去做好准备。哈利，我留下了一封信，告诉你的姨妈和姨父不要担心。 他们不会担心的， 哈利说， 说你很安全， 这只会让他们感到失望。 还说你明年夏天再来看他们。 非得这样吗？ 卢平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。